这个城市终于安静下来了，你现在是否已经安静下来了呢？如果你真的随着夜色的慢慢的加深也安静下来的话，我非常开心在十点大陆记的节目当中与你准时听见。北京时间来到了22:05钟，欢迎你在这个城市忙碌的时候慢慢静下来的时候选择收听收看十点大陆记。你现在正在这个城市的哪个部位哪个步方去来回的行走或者来回的去感动。每一个人都会有夜晚的故事，那在夜晚的这样一个灯光交错的瞬间里，每一个人会想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小空间。我希望在准时大陆记的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聚集的朋友也可以在十点大陆记里重逢，都是大陆记。打录机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在我那个年代听打录机有一个双卡录音机的话，可以录自己的说的话给亲爱的人，也可以翻录别人的声音，那是一个非常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今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时的听乐和聊天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可以交心碰撞的机会，那怎么去交心碰撞呢？这个很有问题哈。今天呢还是有四种方式可以跟我在直播间取得联络的。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看清楚咯，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或者你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通过直播的这样一个页面看到直播间的样子。第二种方式就是刚刚说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新浪微博，名字叫做周大准。第四种方式，你可以通过花椒下载 APP、APP 叫做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听友群，这个听友群里有很多的朋友每天在这个微信的群体里聊天分享音乐，很开心的是今天晚上的几首歌曲就是他们来推荐给我的，我也诚意的推荐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片花你听得很清楚，如果你现在在看我的直播的话，我也手写了一点片花的这样一些语言，我们进入这个片花之后送出今天晚上我为你准备的在夜里会发光的声音的一首还蛮适合开场的歌曲。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第一首歌来自于鲁先生乐队，春风十里。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夜雨变成秘密，关上了门。透明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 带走了，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这是年轻的乐队，在夜晚听年轻的声音，总有一股雨后春笋蓬勃生长的滋味。这个乐队叫做陆先生乐队哈。好，听众说刚你不要说陆先生，要陆先生啊、哦，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春风十里》。山上春风十里， 现在所有的朋友是有多少人在二环路的里面想着一个人？有的，一定有的。 我说所有的酒， 所有的酒 都不如你，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春风十里。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特别喜欢赵英俊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他那个非常就是搞笑和向上的气质哈。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每天都会有不同性格、不同职业、不同生活状态的朋友来到十点答录机相聚， 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让这个夜晚本身就发出很多不一样的光芒。就像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你抬头仰望星空的每一个亮点都代表不一样的烟火。欢迎你来到十点打路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第一首歌来自于陆先森乐队，叫做春风十里。其中有一首有一句歌词说，我在二环路的马路上想你，你在山上春风十里。那个山上我会想到很多很多一些创作的朋友啊，学艺术的朋友，比如说画画的，去写生的，然后去山上找灵感去写歌的朋友。我也有这样一帮朋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特点的笑容以及做事的方式和方法。那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夜色除了刮风，除了有一点点寂寞的时间段里的一些小小的情绪分裂之后，还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味道？这是十点大陆机另外一个部分，阳光 sunshine 的一面。刚刚呢，这首歌叫做春风十里。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我们微信朋友群里，也就是大家如果在看直播的话，马上去加载这个，扫这个二维码，告诉那个加载的朋友哈，十点打路机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天天分享好音乐、拍美丽的照片，而且充满正能量的一个群体，就是十点打路机的听友群喽。山上就有山下，有句话说有仙则名啊，就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叫做山下，听听看。 夜已衰，白日里眼前一片黑，秋已入，风带过一隅的几化身成大鸟，鸟已飞，四季轮回且又一回，雨已落，花开我眼里的冰蔓延成河，云已过，山下的那条大漫过我眼窝，风一吹，雨雾散去，才看清远处的你。你一回头，这遍野山色清风浸湿了颜色。 曲非常的大气，也充满了中国风的气息。我们的听友叫做宋温暖说，这眼能所见的，耳能所闻的，不是肩上梅枝，不是山中细雨，不是苦酒山河，而是你这世间。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这是我心路的一个片花，有非常的城市的夜晚的感觉。刚刚这首歌曲非常好听，叫做山下，想必打动了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其实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0000木，谢谢动啥别动感情，关注了十点大陆机，认识了我，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情。也可以通过花椒继续来收看我们的十点大陆机的直播。夜晚里会发光的声音，有很多的情绪，有的是那种掏心窝子的感动，有时那种非常浪漫小资的一种慢慢的触及到你的心灵，有的是那种纯的直接给你的硬摇滚慢摇滚，给你的人间的那种声情并茂生旦净末丑的激动，不一样的风格。音乐就是有非常神奇的力量，音乐有无穷无尽的表达的层次和阶段。一架钢琴有88键，在黑白键的反复交替和调式的变换当中，会产生动人的音符。有的是热情阳光的，有的是阴郁浪漫的，有的是 Blues 爵士 Fusion， 非常多风格的音乐会在夜晚呈现。当然在每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这个时间，就会是那种节奏的 Tempo 在中速偏下的多一点，也会有一些像刚刚那首《春风十里》慢慢给你感觉的部分。我也希望你进入十点打陆机这样一个听歌的想事情想象打开的空间的这个瞬间点，会让你慢慢的进入我所掌控的节奏。我是谁呢？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听两首歌，年轻人的世界。第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第二个首歌叫做《山下》。还真的是很巧合，陆先生呢在二环路的里面想着在山下唱歌的方十二，很有意思。接下来这个夜里会发光的声音，真的是一出现的话就会有非常非常浓重的时代感。我想在以周姓氏开头的歌手当中，男歌手你会想起前三位是谁呢？我现在给你五秒钟，周，姓周的男歌手，亚洲歌坛你觉得唱得好的很厉害的歌手前三位，三秒钟。我觉得你脑海当中会有周杰伦、周华健，有他吗？一定会有周华健的声音。那这首歌曲也是罗大佑先生非常经典的旋律之作，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在22点24分送给你的吻。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双眼睛，那是多么清澈的一双眼睛啊，清澈的只能容得下我一个人。 谁让

呈现在夜色当中，成为你生活空间里的一部分的时候，我真的是整个人非常生动和开心的，会想起那个广播兴盛的年代，哦，那种感觉。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曲厉害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发送了这条 MTV 的视频之后，哎呦，好多朋友说哇，又找到了安安静静听一首歌潸然泪下的情感触动。这个人包括韩立，哎呦，韩立听这首歌哭的呀，我还得安慰他啊。其实我觉得任何敏感的神经啊，朋友情感触动里那部分，如果有一首歌几句歌词打动到你的话，那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要放的这个 MTV 应该是全中国首放吧，在电台当中，你要记住啊，全中国第一次播放应该是。陈奕迅先生本来就是优秀的代言人，他的歌曲的基调很高，是一个标准。比如说我要听情歌，陈奕迅 Eason 是一个标准，对吗？你一定会双手赞同。4月28号后来的我们就要上映了啊，然后马上我们要听到也刚刚推出不久的一首 MTV 的作品，就叫我们，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你准备好了吗？我要在视频当中放给你。如果你现在真的可以看视频的话，我觉得看视频的画面结合这首歌更加的带感，更加会把你带到那个纯真年代里，一起吃过苦但是很遗憾没有在一起的那另外一半的时间。 OK， 你准备好了吗？来听听在这个夜晚，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伊森陈奕迅在夜色里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们。 说完 暖。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 我是林建奇， 你爱过我吗？ 是看见你幸福。 我是方小小， 你爱过我吗？ 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你爱过我吗？这个问题你在心里问过自己吗？我爱过你吗？好多人在年轻的时候老在追问这个问题，想要一个答案。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每一个人听一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些深深打动他的段落和句点。这首歌里深深打动我的那句歌词是：我的遗憾是你的遗憾里有我。好好的回忆回忆那段过去的往事，趁着夜色很安静，趁着你有这样一个情调和氛围，因为一首歌，一个画面，一个眼神，一句话，勾起你心中无限的回忆的时候，你要紧紧抓住这个生命的感动和悸动的线路，让它幸福的哭泣。其实在我怀疑世界的时候，你曾给过我答案。这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动人的词。刚那首歌曲来自于Eason陈奕迅带给我们的，叫做我们。想必在收音机前和在观看这条 MV 的过程当中，有些善感的灵魂会留下回忆的滚烫的久违的眼泪，是很久违的。趁着这样一个步调，我马上再给大家来一首这个夜晚也很发光的声音。其实最悲哀的是，有一种你离开的时候只能不流眼泪，目送你离开，连笑着哭都哭不出来。离开的时候， 彩虹褪了颜色，我的窗前缠绕着寂寞，哀愁一滴。离开的 心痛。你说耐心等候，就算心里百般舍不得，还是要放开手。 曹玄彬，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我真的希望每天晚上你来找我。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们的人生有两大欢乐，我告诉你，拥有后细细的品味，追求之中倍感无比的充实，对不对？有些人为享乐而苦一生，有些人为休息而忙碌一生。人们总是在不停地追求着美好，却往往错过了当下的美好。还有就是，贪婪是最真实的贫穷，你要记得，满足是最真实的财富。我们在说生活当中，满足是有一个限量的。比如说你刚踏入社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月薪 5K 你会很满足，但是再过几年的时候，月薪 5K 对你来说并不满足，也许一个简单的拥抱就会让你开心一整天，也许有人爱你，你会觉得他爱的不是你喜欢的方式。所以满足真的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刚刚这两首歌确实在夜色当中不但是会发光，还会让听的人有太多太多的想念在心里。今天北京刮风了，对吗？很大的风，我们吹走了不好的空气，迎来了蓝天。但是风，你会觉得它会疲倦吗？它每次来的时候都用尽全力吹走烦恼，吹走脏脏的空气，让这城市变得干净，变得柔软，变得美好。风也很累吧。 想你的坏，要你的好，想你的泪，要你的笑，想你的温柔，要你的拥抱，沉默，想与你共老，想你爱着我时眼里的柔光，想我被骗时依然恋恋的疯狂。如果 请原谅我的犹豫。 是在一个黄昏开车在回家的路上听到的，忽然这个城市变得很软很柔软，夕阳的光照在车窗上，折射出的光就会像美丽的光晕，情人眼中的温暖的凝望一样，让我心里很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像去拥抱他，回馈他。 你的狂野，同你的纯洁，去哪里流浪？如果，如果，如果你不能爱我，就请原谅我的寂寞。如果我还继续爱你，也请原谅。 最大的好处真的是能让我们有一个地方躲起来。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已经走过了30岁的年纪，但是我依然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今天晚上这些让夜晚发光的声音，是不是你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记住今晚的感觉，明晚我们再继续。最后送上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丢火车乐队的晚安。